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刻舟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刻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18集。高考的前一天，夏九家去墓地看妈妈，他复印了准考证条形码一起烧了。现在烧纸也讲科学，最开始在坟地里烧，后来又要求在焚烧区烧，再后来只升起一个大的炉子，大伙全都把东西丢到里面。不过不管怎样，总归火星四溅，尘屑乱飞，气味十分呛人。而今年呢，市殡仪馆开了几条长传送带，叫做天堂邮局，来祭拜的人将东西放在上面，传送带会运到炉顶倾倒焚烧。夏九家将复印的准考证等塞到纸钱堆中，与旁人一道看着传送带渐渐的升高远去。大棚子里火光烈烈，他那一包到最上面而后消失。他进入墓地，一路上用两只眼睛随意扫视别人的墓碑，再次发现卒年生年相减，每个人都比妈妈长。到了墓碑，夏九家又拿出清水将墓碑上边周边仔细抹过，摆好花束，四周撒上花瓣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垂着头看着墓碑上面妈妈的遗像。 妈，明天后天高考，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您不用担心。还有件事儿，我在恋爱，他叫沈西，不完美，第二，有时第三第四，但我很喜欢。妈妈，你能见见沈西多好。 因为想说这件事情，他没有让爸爸陪，独自前来。虽然如今旁人已经看不出来他的孤单，可还是孤单。其实任何亲密关系都没办法真正填补那片缺漏，毕竟每种爱不一样，可他呢又老想填补，于是有点绝望，便试图从沈西那儿索取更多。幸好沈西总是付出一切。书中总说觉得妈妈刚走不久，可夏九家感到已经过了百年，备受煎熬，久到害怕去想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份孤单有多绵长。妈妈去世那年，她已并不懵懂，从没有把毛绒玩具想成妈妈，一直很乖巧，很懂事，学家务事，帮爸爸把家庭打理得很干净，也从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单亲。可是初一那年，有一次他在老师教研室前听到班主任在里面与人聊天。 这没爸爸的孩子常常看不出来，但是没妈妈的孩子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我们班上那个夏九家穿的衣服带的午饭，哎呀，一看就知道。 当时夏九家在大门外面泪如倾盆，他这总是想当最好的性格，也许也与儿时经历密切相关，想从其他一切地方找回一些幸福。夏九家叹气，再次告诉自己，生命有尽头又如何呢？爱没有尽头就足够了。晚上 班级群里杨树果又一遍一遍地强调高考不要马虎，全体同学互相加油。在喧闹中，忽的杨树果又插进一句， 同学们先停一下，美术老师有段话想告诉大家，我复制来。 六班同学满脸问号，美术老师？二中只有高一开设美术课程，那个总讲一口超土东北话的老师很久未见，只记得他日一不分管人叫银，动不动就咱们中国银，咱们 CC 银，咱们 R 中银。接着杨树果便贴来一段，不长， 同学们啊，明天加油啊，今晚老师讲讲自己的事儿。上高中时家里面叫老师报考的是艺术学院，学美术的，老师大哭不干呢，要上普通高中，可后来呢上师范，被调剂到了美术专业，这都来都去的都没绕开啊，现在也不错。老师呢后来常常觉得这冥冥当中啊存在着命，因此啊别太有压力，命运会给你们最合适的安排。 这一大段肺腑之言叫一些人陡然轻松，大家纷纷打字说谢谢张老师。夏九家关掉手机放到书房，确定机械闹钟还在正常运作，定好时间放在床头。而在家里另外一间卧室当中，夏永和却捧着手机设了5个闹铃塞在枕头底下，想想不太放心，把旧手机翻出来又弄了5个，心想家里少一个人就是少一道保险。 CC 旅行已经恢复运营，只是取消大半线路，他也已经开始上班，不过最近都带日本团韩国团，传统上讲出事几率比较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夏永和开车送儿子赶赴考场，出院子外的小路时和一辆车正面怼上，那路很窄，坑坑洼洼的，一边停满了4架车，于是进出的车只能共用一道。对方司机叫夏永和退回后面，夏永和表示要送考生去考场，对方听了默默踩油门倒车，给2个人让出路来。那个司机平日未必非常善良，但在这种时刻总归想当好人。一路上车不多不少，夏日阳光铺天盖地，树叶草地绿油油的。 CC 市区不大，一对父子没过多会儿便到68中门前。夏九家打电话，沈西晃晃悠悠地从阴影里出来，两人都把手机给夏永和拿着，最后检查准考证、条形码、铅笔橡皮和中性笔等等，便与爸爸挥手告别。大门口安检排队，夏九家与沈西又是随口聊天，沈西提着透明袋子，我听说3号那天于中善在30班最后一节语文课上还让大家背诵诗词呢。R 中领导认为于中善的方法不适合带高三，因此近年都叫于中善教高一实验或火箭班。然而 R 中重理轻文，去年跑了几个老师，变动剧烈，同时文科班的数量达到史无前例的6个，这才叫他重带高三，是30班，文科班里最差的那一个。 啊？不像他的风格啊。 他自己写的诗词，一共4首，每首8句，包含全班所有同学的名字还有特点，谁高谁矮，谁胖谁瘦，谁爱唱歌，谁爱跳舞，谁打篮球，谁踢足球。谁爱缺课，谁爱迟到，谁爱上课讲话，谁爱上课睡觉，都在诗里带着大家背，听说最后全班哭成一片。 夏九家心里感触，于中善、杨树果是不同的老师，夏九家知道有坏老师，但在R中他没有遇到过。于中善爱教学生做人做事，而杨树果喜欢叫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，考试考试再考试。于中善的班级每天开心高兴，杨树果的则是压力大分数高， 他自己在这个年纪无法评价是非曲直。两人说着通过安检，里面68中教导主任一见沈西进去，居然大叫一声： 沈西！ 那个语气仿佛在说魔王，魔王又回来了。 哟，江老师。 哈哈，你回来了。 沈西拍拍夏九家的肩： 这有对象，好不好看？ 教导主任要晕，可是还在安检，不能晕。别过教导主任，夏九家问： 你当年都干什么了？他讲话是那语气， 也没什么吧。初一有一回大雪过膝了，地上很软，他打出租过来，他一下出租车，我一个扫堂腿把他给扫倒了，从后往前扫的，正好踢在脚后跟上。 你这人， 他非常不解，沈西的爸爸大学教授，妈妈国企老总，孩子居然凶成那样。沈西还挺有理，初中性格比较皮，现在当然不会那样。 你前两天还用水球打了校长。 沈西抓紧一切机会甜言蜜语：那不就是为了给你出气吗，东宝。我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分界线，就是喜欢上你那天开始。从那一天起，他想变得更好，想变得能配得上对方，想变得有被爱的资格。夏九家的手指紧紧攥住袋子。 肉麻， 反正才18岁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。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